欢迎翻到嚟《他周报》，我系末日， 我系杰达。 今日期2025年5月13号，咁我哋继续我哋嘅新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咁啊，老任相关嘅仲有一个非常之多人传噶啦，市民传到怼到裂落嚟，面上都有我谂紧超哥 channel 一出片，我就已经睇咗啦。废话，咁啊，有个YouTuber 嘅客湾啦，直接开名啦，唔紧要啦，佢有方法搞到个应该系坏咗嘅 Sweet Two 嘅主机版嘅部分出嚟。据佢讲啦，就系用咗1000蚊人仔，因为系坏嘅，仲要净系得主机版，所以唔使30万啦。之前我哋新闻有提过啦，一部提早抛跑嘅行得肉嘅 Sweet Two， 有人开价30万啊嘛，呢个冇咁贵，1000蚊啫。重点系之前我哋一路都传嗰啲规格啊、成啊嗰啲，我哋老人唔讲，你冇办法证实啊嘛。咁呢度呢话一句，嗱，假设嗰嚿係真嘅，我相信都係真嘅，应该冇假货俾你去买呀。咁嗰嚿嘢崩咗个角㗎，所以佢行唔喐，而且佢缺件啦，佢行唔喐嘅。但係 SOC 嗰边磨开佢可以睇到入面嘅结构。个系因为嗰啲Bilibili 呢啲咁規模嘅 YouTuber 先可以做到㗎。虽然佢哋唔会叫自己 YouTuber 先啦，佢哋叫up主。佢系搵棍机磨开佢，然后睇入面嘅架构。咁啊，证实咗确认，嗱，除非佢手上嗰粒唔系真正嘅 Sweet Two 啊，确认的确系之前传 T239 个晶片嗰个规格，的确系 T239。就如前文所言啦，之前我哋讲专题嗰阵时都有提过噶啦，嗰、那个泄漏我因为太似模似样，我只能相信佢系真嘅。咁核心系 A78 嗰啲嘢，即系之前我哋讲专题嘅时候提到嘅规格完全相同，其一个证实咗啦。咁另一个佢入面提到时脉系唔清楚，咁佢根据另一个爆料嘅时脉佢估个游戏性能。虽然我个人判断个爆料时脉未必系事实，太低啦。因为现在哪怕你求其攞部电话嘅 GPU， 个时脉都唔会怼到咁低。我完全想不到他有什么理由将个事物堆到那么低。那他入面提到那个爆料，我那个爆料讲座机版的，就是插个 dock 之后是 1.1GHz， 手提版就得 700MHz。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特别理由要将个事物拱到那么低。如果你说手提机要限制功率，佢唔可以太，你手提机有续航啊，有发热嘅问题，你唔可以去到咁高，所以要降低佢，我理解。但係你插住落个 dock 度，点解要将个时脉拱到咁低先？我完全理解唔到，所以我唔係好信嗰另一个爆料，因为佢係两个爆料嚟。第一个爆料就我哋之前有提过，话佢係 T239 个爆料，即係硬件規格爆料。另一个係讲佢係时脉嘅爆料。佢要么有啲咩误会咗，要么就係佢嗰个流爆料系流嘅。如果你话700几到1G 呢个时脉系手提版嘅 range， 因为佢动可以动态㗎嘛。咁我就相信啦。这个我就相信。你插到落 dock 度，人地部电话，你 Apple 又好，你 Android 嗰啲 Sony 啊嗰啲咩咩大陆系嗰架一大惨啊，可以将个时脉推到上3G 㗎。人地都系手提装置电话嚟㗎。有乜可能佢哋可以推到3G？你老任喺座机理论上系无限供电，兼且个散热系特别强嘅情况下，两个主动风扇啊，大佬，机身内部一个，机身外部一个，咁嘅状况之下，你同我讲你只能推到1G，我唔信。咁啊，所以佢然后佢后边推断就系个性能嗰啲咧，就参考下得啦。我就我依然系， 因为佢而家其实大家即系反而咧就咩啊？睇实机片，大家估到佢就。打一段估系 PS4 Pro、PS4 同 PS5 之间啊嘛。 佢而家个玩法咧就系，因为要估埋佢呢个时脉，你先可以模拟翻用类似嘅核心去模拟翻佢嘅情况，去睇下佢到底最终性能系如何。一大家比较好奇一样嘢，虽然而家有试玩啦，但系佢又唔系佢唔俾你跑 benchmark 噶嘛。而且我相信啱啱发售之内一段时间之内未破解之前，你都几难可以俾佢跑 benchmark 噶啦。所以佢用一啲可同佢性能相似嘅嘢，但系佢可以跑 benchmark 嘅，尝试去睇下佢到底去到咩程度。咁我只能讲唔系话佢有咩缺失啊，佢呢刻佢真系做到最尽量做咗噶啦。但系第一就系专为主机嘅主机版，同佢而家暂时系行棚 PC 版嘅个性能上个开销系会有差距嘅。呢个其一，其二系佢嘅事物，啱啱讲嗰个事物问题咯。 所以出嚟未必系同一回事，不过可能系一加减。佢设得太低，性能上硬实绝对硬件性能可能设得太低，但系实际上需要嘅开销肯定都应该冇 PC 版咁高嘅。PC 版为咗兼容好多嘢，所以佢有好多地方要有个牺牲喺度。我哋之前一路都讲紧呢样嘢，咁所以望起嚟就其实都同大家预期中嘅性能系差唔多嘅。咁但系佢嗰个参考性咧就唔算好强。只能是坐实了它确实是一个再弱少少的3050，应该是这样，还有 MOBA 版添。但是已经很强了，这个之前我们都分析过了，它粒 U 是一个移动 U 来的，移动是指手机的 U 来的，还要不是超大核A78 是中核来的，不过用在 Sweet 就已经很足够了，用在 Sweet 2这些手提机，因为打机的 CPU 其实不用很强的，大部分剩下的性能平颈都是 在 display 那里，所以它现在这个策略在当年 Sweet 已经是用的了，现在只是延续回这个策略，是 last of ever， 任何主机都应该是这样行的，它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很强的 CPU 出来浪费，就是另一样就看到它的制程咯，佢系应该系一个又唔可以叫成熟制程嘅，我一般我哋讲成熟制程指14纳米以上，佢应该系个10纳米加加加加加嘅节点嚟嘅，技术节点叫就叫7纳米，但系实际上应该系10纳米加加加加加嚟嘅，都系应该都系 Samsung 做代工，因为 Samsung 冇人要，咁你就谂到老任系专揾啲已经冇乜人要。嘅技術，佢唔會同你爭最新技術，最多你想揾台積電嗰啲嘢，台積電佢咁啊死人報價，你老任肯定唔會制嘅啦。即係佢實揾啲平啲啊嘛，而家最平嘅有比較先進製程嘅，咪 Samsung 咯，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即係佢比較似係老王嗰扎低功耗但要高算力嘅裝置啦，即係最常見就係車。佢個影片入邊都提到噶啦，佢同啲汽車上邊嘅晶片係孖生仔咁制噶啦，咁。应该是这个级数的咯，咁个人觉得，真系个人觉得，已经是尤其是你要考虑唔贵呢样嘢。如果你要所有嘢都 custom 俾人哋嗰啲嘢，咁虽然你话 T239 都系，其实都系 custom 嘅，佢冇完全相同嘅嘢噶。比如 custom 到嘅，但系你元件上细啲嘅元件上面去揾现成嘅方案，现成成熟嘅方案，非常之老人你咯，非常之合理咯，我只能讲，咁啊睇下点咯，咁。多咗个机会去睇，因为真係好 Q 多人四位传到我所有我身处嘅谷都有人传呢段片。都啱啱如啱啱所讲啦，3个礼拜之后就有拆机去睇啦。咁到时再睇啦，虽然我要提一提各位啦，就算拆机出咗有人拆机都好啦，应该係冇咁快用数字化咁样具体话你听佢到底系咩程度嘅。依然都你只能係用返佢嘅性能去估去到边。而家主要睇嘅就係佢而家首批游戏嘅优化如何？如果佢优化普通嘅，咁可能真系要同佢个绝对性能系差唔多嘅啫。但系向来老任自家，尤其是自家，佢自家做嘅性能优化系好强嘅。咁呢个我就唔系从来冇担心过佢嘅，老老实实，我比较惊佢系续航嘅啫。咁样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就系老任以外啦，其他游戏啦。呢个33号远征队，我哋之前我记得边次专题入边都提过啦，只 game 咁佢而家终于发售啦，好评如潮，咁都好合理嘅，老老实实。当时你听翻我嗰阵时，我已经特登去抽呢只 game 出嚟讲，话佢系睇好呢只游戏嘅。咁出到嚟，其实比我想象中或者预料中仲要好，呢个几意外嘅，呢方面又有少少意外嘅，即系。佢睇起嚟就系乜嘢呢？一班对游戏真系有热诚嘅人，天马行空谂到呢样，谂到呢样，嗰样加加埋埋，然后砌咗一只嘢出嚟。佢又未至于话好合成兽大集会咁样，即系但系佢唔似嗰啲罐头作品咯。即系毕竟佢其中一个唔知点解近期先多人提出嚟嘅嘢，就系佢领队嗰个咁啊叫啊，嗰、那个系 Ubi 走出嚟嘅人。啲人就係冇对比冇伤害，或者为咗伤害佢而对比啦，睇你点讲嘅啫。咁就话你睇下人哋做只跳出嚟嘅人啦，做只嘢出嚟几咁劲啊，你 UB 做埋啲咩垃圾出嚟啊，即係咁首先只游戏本身出完真係有少少借渣价钱打消我嘅味道出嚟，连阿小多都赞佢呢只游戏係一只 3A 嘅级数，但係用 2A 嘅价钱，即係有少少嗰只味道囉，即係但系要澄清翻样嘢，佢哋官方都有同你讲过，我哋领衔嗰位系由 UB 嗰边走出嚟，冇错。我哋亦都有 UB 嘅人，但系唔系全部都系，只有其中嘅3个啫。 所以你话系唔系嗰种话你 UB 打压人才啊？你睇下你走出嚟一个点样发光发热？系，但系唔系全部咯，只能讲，因为佢之前接受访问都有讲到。佢呢個遊戲點樣理念點樣走出嚟啊？成佢話：我之前喺武肺期間喺 UB 嗰邊好撚無聊，所以咪諗下如果我真係自己做隻 game 要點樣呢咁樣啊 ？OK 啦，記得啦，唔係笑到吉田修平啊， 哦， 即係呢個前 SI 總裁就話佢係三 A 嘅級數，但係只係二 A 嘅預算啫，即係。因为只 game 真系我真系感受到嗰种热诚啊！呢样嘢几特别嘅，即系你会知道系玩多，你会知道，你会 feel 到一啲嘢。因为有啲元素你系 feel 到，系啲玩咗好耐游戏嘅老手或者系好熟悉游戏嘅人先制作出嚟嘅嘢，而唔系为咗做一啲受大众欢迎嘅嘢去做出嚟。呢种咁嘅性格系睇得出嚟嘅，你真系玩打机打得多嘅话，你一玩你就知道。呢啲嘢唔係尋常嘅嘢，真係，因為大二，尤其是近年啦，近十幾廿年啦，我哋之前有個專題講過，好多所謂嘅大作做出嚟就係佢四平八穩，大眾會受歡迎的，唔係差啊，先講唔係差，但係你可以做之前可以估計得到呢嚿嘢會受歡迎嘅嘢，好多都係砌呢啲咁嘅嘢出嚟，而唔係某個人覺得真心我覺得喜歡，因為某個人覺得真心喜歡，有可能大家會中意，但係更大嘅可能係曲高和寡。一般嘅大作系唔敢冒呢个险嘅，只有呢类独立游戏，呢虽然呢只 game 都好难叫独立游戏啦，总之就系跳出嚟唔受大公司制肘嘅人，先会肯就咁做出嚟嘅嘢嚟嘅。即系故事咧，我系睇咗嘅，但系唔叻睇大家啦。但系我即系有部分我真系觉得有少少鸟机啊，即系我唔知点样形容啊，即系 Nico 嗰个年代就叫鸟机啦，即系毛管动啊，但佢唔系恐怖或者咩嗰种毛管动，真系有少少可以叫感动啊，热血啦、即系一个几厉害嘅故事啊，就算系故事部分，佢入边讲啊，佢本来系应征美术嘅人去写嘅个编剧系，即系证明就系你系咪编剧唔紧要嘅，即系你心入边有个好故事，你可以做出嚟。而且入面都好多同美，所以點解個故事同美術咁多相關？嗱，呢個已經係最大、最接近劇透嘅部分啦。我唔講咁深入。總之呢隻 game 本身真係好出色嘅，而數字都反映到佢嘅。雖然啊唔可以同嗰啲超 A 三 A 大作去比啦，佢係發售咗唔係好耐啫嘛，已經超過200萬，連啊法國總統馬克龍都走去祝賀佢。咁只有兩個喂 UB 唔係咩？UB 都是法国的、理论上。 唉马克龙马克条扑街抽水这个时候的抽尽量找着数啦，抽正热水。 菠萝鸡啫嘛。佢入面。不过先讲这个数你不要看少佢好像什么，因为佢是 Game Pass Day One 的游戏来的。佢放出来 Day One 就已经可以 在 Xbox Game Pass 度玩到了。那个、部分是不包的，是200万是只是计买了的人的。即系唔似黑刺客咁攞啲包月嗰集，唔系嗰啲订阅嗰啲，就去冲人数啊！冇噶，呢200万唔包嗰扎人噶，净系真系买咗落嚟嘅人啦。虽然可能有部分人喺 Game Pass 玩完之后，呢只一直得收藏买，因为 Game Pass 系八折啦。Game Pass 期间买嘅话有八折噶嘛，咁系呢个数系好劲啊！一个从来冇任何往绩嘅游戏公司，啱啱发售就去到呢个数，仲要系 Day One Game Pass。是好劲嘅数字嚟嘅，你唔好同嗰啲千喐啲千万族去比，两个唔同赛道嚟啊！佢咁样开到去咗200万，系几癫下嘅，老老实实，即系剩翻大家自己玩啦，咁啊唔讲咁多，咁好啦，咁啊剩翻跟住就系、是我哋上下 Intel， 咁啊今个礼拜都几多消息，咁啊首先第一样就系、是、二次其实都唔二次噶啦，都放佢都放撇咗好耐噶啦，佢终止咗佢个 Deep Link 支援。咁有人誤解咗佢個，因為 DeepLink 嘅支援主要係講緊 CPU 上面有個叫做集顯、核顯，點叫都好啦。即係我以前都真係成日都講，我一路都叫 focus on body display 嘅嗰嚿嘢係可以做一啲部分地方可以做加速嘅，尤其是係影像編集嘅時候，好多時你講 CPU 性能嗰陣測評嗰陣時都成日都會講啊 ，Intel 嘅 U。喺影片編輯嗰陣時咧，係可以額外做加速，主要係核顯嘅部分啦。嗰部分可以做加速嘅。咁有啲人將呢嚿嘢同 DeepLink 去誤解咗。DeepLink 主要係指核顯同 display 獨立 display 嗰度協同運作。 理论上你插咗独立 display 之后，你个核显系冇嘢做噶嘛？ 嗯， 即系除非你特别调用啦，即系我而家呢部机啊都系啊，我核显做普通嘢，做我正常普通显示啊嗰类嘅嘢，个独立 display 净系 for 打机同埋 AI 计算嗰度用，唔好将个两个捞埋一齐，去分摊咗佢部分工作。呢嚿嘢 DeepLink 嘅就进一步嘅就系、是。一啲就算系打机又好 ，AI 运算都好啦，佢核显本来系喺度放粮的，尤其是你打机或者咩嘅时候，大部分时候你个 NPU 都系喺度吃茶喝饼冇嘢做嘅，咁佢俾个核显部调用佢去帮去辅助佢 ，DeepLink 系咁样用嘅。而一般讲嘅编集影片时嘅硬件加速，系指 Intel 嘅 CPU 入边系有一个独立嘅影像编集单元。佢就算你有獨立嘅 display 都好啦，佢呢一部分都會參與喺影片影像去壓片或者係平時運作嗰陣時候都會去參與嘅。嗰、那個技術唔係 DeepLink， 有好多人都誤會咗。我一開始都有啲誤會，係咪點乜回事？我因為啲人咁樣講嘅時候，好似唔係咁嘅喎記憶中，因為呢嚿嘢只係 for DeepLink， 只係 for Intel 核顯配 Intel 嘅獨立 display。出咗两代嗰只独立 display 啊，之前唔系话 XE 都有出过，里面应该叫三代啦吓，系嗰个技术，基本上就放一样，因为其实你都好难预有几多人用 Intel U 再加 Intel 嘅独立 display 啊嘛，你知佢市占率几咁低噶啦，如果净系计独立 display 嘅话，所以呢嚿嘢拎走对大家几乎冇影响，虽然我会觉得有少少可惜嘅，佢唔会做任何后续嘅功能性维护，佢呢个讲法即系调翻转就系、是。保安性维护，即系有啲漏洞啊，嗰啲嘢佢会执，但系除此之外佢唔会有更新噶啦。咁系有少少可惜嘅。呢个算系佢其中一个亮点嚟嘅，其实我冇办法啦咁样。咁啊，尤其是佢而家仲拱咗个叫 Arch Pro 啊，即系佢本来都系去加个 Pro 落去。咁、一般 display 讲嘅 Pro 咧，就唔系指佢级数再高半级嗰、那个 Pro 啊，通常系指骨头卡。虽然而家绘图卡就冇乜人用㗎啦，已经系当年我有将NVIDIA 绘图卡都系咁样做嘅，其实佢大部分你用嗰阵时呢系同普通 display 一样咁样用法，但系佢通常情况下会有啲特殊嘅驱动去一啲专业运算啦，又或者系通常另一个更加重要嘅系 VRAM 会多啲，方便你一啲运算嗰阵时可以更加容易。咁而家当然大家最主要绝对系 AI 啦，大家知道玩开 AI 啦，都知道㗎啦。VRAM 几乎决定一切咁就系、是，即系你 display 几咁大都好，有 friend 系用3660 Ti 去行 AI 嘅，行到叫苦连天，因为佢得8G VRAM。即系呢度入边呢个版本应该系会多啲 VRAM， 甚或系会有专门针对专业应用嘅驱动，可能会有啲嘢。咁但系而家呢一刻，当然大家都知道佢行 AI 唔系唔得，不过就仲未系。冇 NVIDIA 咁好咯，即系 CUDA 呢个护城河真系好捻坚嘅，唔系某啲人吹到咁样咧，其实人做我做啊 ，CUDA 呢个护城河系好捻恐怖嘅、尤其是游戏软件开发，你系有惯性存在啊嘛。不过任何惯性用喺钱面前，一切都系空泛啊！大佬你成皮嘢买张 display 卡嚟，大佬你要记住 B580 系2000多港币买到嘅嘢嚟噶，你同嗰啲所谓甜点卡咩5060 Ti， 大佬细4000多人5000多人，佢话张话听我呢张系甜点卡，我真系屌你老母啦！咁而家佢应该会有更加多嘅VRAM， 传闻中最高阶会有24G，咁啊即系同呢个3090 4090同级。咁其他方面呢就同而家 B580 B570 差唔多嘅啫，咁即纯粹一个加 RAM 版本，咁但係点都好啦，你有 24G RAM 嘅话呢係松动好多嘅，因为好多大语言模型啊 Gamma 3咁都好啦，或者係 Llama 3.3 嗰啲都好啦，係预你有 24G 喎，你少个 24G 嘅话呢就会少緊啲嘢㗎啦。呢个系一般认为嘅底限嚟嘅，你再少就要少嘢噶啦嘅，所以你有24G行 LLM 又好或者其他嘢都好啦，都有用嘅。咁如果真系嘅话，咁啊几好啊。不过先讲，而家呢个系预告的预告嚟嘅，佢系预告咗会喺嚟紧嘅活动入边，即系Compass 2025到去搞去发布嘅，所以嗰个系预告啦。呢个就预告嘅预告。咁啊 FFG 先啦，即系望起嚟就，如果佢价钱唔好太贵嘅话，系几吸引嘅。即系尤其是而家你如果想买升4090，屌嗱声仲贵过上年买啊！而家买4090，即系主要系因为4090而家可以魔改 double RAM 啦吓，咁 啊，继续都系 Intel 嘅，咁啊，之前十三、十四代，第一曙光门我哋讲过一次啦吓，咁啊，一个更新又再更新佢个因为佢之前咧就降翻个电压啦嘛，去等佢冇电捻到佢抽筋啊嘛，而家呀佢个公告就系佢个更新就系、是、修正翻长时间低负载嗰个情况之下电压不稳，应该系过咗龙。降压降咗过咗龙，咁啊令到佢稳定翻啲咁样嘅，即系不过睇下佢，如果你仲系真系住十三十四代喺 Intel 做紧冤大头嘅话，呢嚿嘢可能都有用嘅，但系睇定啲先，睇清楚大家玩家之间玩成点样先，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地去换，即系因为上次试过啦，佢个 beta 版系赖 Q 咗嘢噶嘛，总之就自求多福啦。如果你用紧嗰只 U 嘅话，咁。上一回讲到 Intel 就搞活动搞呢、这个超死包保呢样嘢，唔系包保超死啊，系超死咗都有保养嘅意思啊嘅活动，去等你可以放心超去救亡。咁嗰时啲人讲搞咁多做乜啦，减价啦，讲咁多嘢 ，OK 啦，佢而家终于贵啦，可以叫贵啦，总之就认命了降价，265、265 KF 各自降咗$100美金，即系700几蚊港币。 OK， 我呢个价都算系啦。100蚊可以减咗几系咁多噶啦， 呢个价就有翻少少吸引力啦。265K 呢个级数，大佬，因为呢一代佢个性能倒退啊，其实真系冇乜人肯买。咁如果但系如果调翻转，佢由399降到299嘅话咧，对应翻个价咧，应该系大概系9700或者9600嘅级数嘅价钱，咁样就有翻啲竞争力啦。咁啊，当然啦，佢Intel 你仲信唔信佢就另一回事。我嘅之前嘅讲法都系，佢而家呢个新呢个应该系唔会再出现 Super 门嘅问题噶啦，系撑住你仲敢俾几多信心俾佢嘅啫。佢我系觉得佢之前个价钱系贵嘅啫，你只要够平啦，其实200系咧系用一个嘅，即系佢之前卖到399，我咧真系太盘了，太盘子了。咁啊，而家299咧，咁啊可以试一试嘅。尤其是嗰啲有部分人係有 AMD 恐懼症啊嘛，即係買 U 我定要用 Intel 啊嘛，咁啊嗰啲人你可以考慮一下，咁啊佢叫做即係知衰咯，即係對我嚟講就係佢終於知道衰咗，我短期內我都唔可能會再換 U 噶啦，即係都係只不過睇下大家啦，睇佢 Intel 終於知衰啊，即係知死啊！你睇財報，你睇個表現，你都見到佢真係輸到七個一皮嘅，真係佢真係純粹靠廠機去維持住個表面個風光嘅啫，喺 DIY 市場已經輸到癲噶啦。咁而家即係實在啲咯，老老實實，任何垃圾 U 只要夠平。都是有价值的，就咁简单嘅啫。好，跟住就係啱啱讲过嘅Intel 出呢个铺版嘅，即係加 RAM， 实际上係加 RAM 版嘅 display 啦。咁传闻啊，呢个声啊传闻嚟嘅啫，就係、是Nvidia 准备出一啲加 RAM 版嘅 Super。呢个 Super 就唔同以前嘅 Super， 因为之前两次嘅 Super 呢，即係呢个16系同埋40系嘅 Super， 都系实系升半代制程嘅。即係佢係升級半代，係有進步嘅。但係呢度入邊嘅 Super 純粹就係加 RAM， 應該係啊，傳聞中。而且個所謂嘅加 RAM 就係官方改 RAM， 因為啱啱我提咗少少啊，4090可以改做48G 版。點樣改嘅呢？就係佢將原本1G 嘅火粒改咗有2G。好，之前3090我做唔到，1080啊，係講緊同2080好似都得。佢改 double RAM 嘅做法都系将1G 嘅 RAM 火粒变成咗2G。咁呢度官方嘅做法，呢度系今次系官方做，就系佢将2G 嘅火粒换咗做3G。咁咪多咗一半嘅 RAM 咯。原本系12G 㗎嘛，咁佢改完就佢12G 嘅话就系2G 嘅火粒有6粒，咁样就12G。咁佢咧就有6粒 3G 嘅，咁咪变18G 咯。类似咁情况，5080都系咁啊，变成24G，由16变24，都系一个一样情况嘅啫。你纯粹就改咗佢嘅火粒，因为3G单粒嘅VRAM 火粒终于做到成熟同埋量产，喺大概系今年嘅年初嘅消息嚟嘅，好似1月嘅消息嚟啊。我冇喺新闻报过，不过有留意过啦。咁多啲 VRAM 主要都系 for AI 运算噶啦，你打机就冇乜用嘅。咁有人就问会唔会有5090嘅 Super 咧？唔使谂啦，你谂都唔系谂啊，因为5090嘅话就会变咗客上啦。5090本身系32噶嘛，32如果再上嘅话，咁就有48G， 照計數嘅啫嘛，48G 嘅5090，咪就係之前嗰張軌道卡咯。佢點解會俾你5090下黑上啊？即係呢個紅溝係好大嘅紅溝嚟噶，價錢上得個 double 嘅大佬，佢唔會咁喐噶。買你死死地氣買5090或者係4090魔改啦，冇噶啦，佢唔會出5090嘅 super， 冇咁戇居啊，自己打自己。老玉皇對於呢啲下黑上嘅嘢係非常之受忌嘅。即系应该唔会传闻，咁但系调翻转下边嗰阵，我之前屌咗成年5080及以下嗰啲全部都系垃圾，电子垃圾。一部分原因就系佢阉割阉得太夸张，佢个高达心数得一半，佢就算加咗 RAM 之后咧，都其实都系核心运算性能都系散弱嘅。系行 LM 嗰阵时候，特别睇 VRAM 有24G， 可以叫做堪堪行过咗佢个门槛，尤其是而家。我调翻转问你啊，你有咩状况之下会选5080 Super？ 假如佢系啊，有24G VRAM 嘅5080 Super， 点解我唔拣4090？冇太多原因你去唔拣4090噶，4090嘅绝对性能仲高过5080，除咗 VRAM 佢用嘅系 XGDDR6 之外，系冇任何优势噶。5050系5080，佢性能去咗。虽然话用 AI 运算主要系 VRAM 比较重要，但系唔代表你核心嘅速度可以太慢噶。点解我5080我都系用运动4090会好啲咯？除非个价钱好好睇，尤其是近期4090都炒得几劲下，我唔知道香港卖成点啊？呢边都系炒到癫噶，屌啦，成个蚊1300磅， 哇！ 最平嗰个盖板1300磅啊，4090啊，两年几前嘅机啊， 磅哦， 好捻过分啊，大佬，即系 皮几 啊？喂，两年前嘅 display 唔系最新嘅，最新仲要贵啲啊！即系5090直情冇货添，即系好捻恐怖噶。咁你话佢作为一个代替，我勉强 OK 嘅。如果你真系要咁样谂嘅话，有啲人有二手恐惧症啊嘛，仲可以 OK 嘅。不过大一切大前提都系呢个爆料嘅系属实。虽然我调翻转讲，官方唔出，自己改啦，屌喇声有几难啊！最唔值嘅地方就系你自己改嘅话，会浪费咗就2GB嘅 VRAM 粒咯。即系不过铺头同你改嘅话，佢都会扣翻嗰个数嘅，理论上应该要。即系你换咗出嚟个就系2GB嘅 VRAM 啊，可以换俾你再下位少少嘅用噶嘛。虽然佢嘅 GDDR7 就唔知道下边仲有冇用可以用到啦，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一个官方消息。顺带一提，我哋成个月之前讲咗。呢、这个美国商务部会出手再搞 Nvidia 嗰单嘢，呢、这个礼拜唔知点解有只中文媒体突然间好似发现新大陆咁样去提出嚟，主要系指电脑黄阿嘟嗰啲嘢啦。我谂紧，喂 ，all new is so exciting， 我哋上个月讲紧啦，讲完啦冇，上个月讲嘅日日嘅消息，你呢个礼拜先出，真系甲子风暴传导咯，大佬。即系，不过算啦，呢、这个唔吐槽。咁啊，讲完啲电脑方嘅相关嘅，我哋完全相反的。 嗰啲 传统天主教， 好啦，咁咧就知讲咗噶啦，咁就教宗选战真实版就上演咗啦，咁今次就好快两日啫，因为其实而家教宗选举咧就唔会话拖到好似以前传说中咁拖到教廷出面班友就话，你班友再唔选咗新教宗嘅话咧，我要减你食物啊，减你酒啊，咁样 kick 卡嘢，唔使第二日搞掂啦。 因为大家咧系叫做识玩啊，我可以咁理解啦，又投票策略。发现咗自己冇办法最优解系冇办法当选之后，佢哋全部都退而求其次，揾个次优解。即系通常情况下咧，往往就会系如果教呢次教宗嘅话咧，就会系两派人，一派就系延续方济各路线，一派就系唔延续方济各路线。咁我哋最熟嗰位阿陈日君，虽然佢今次冇派人投票啦，但系佢有份出席之前嘅会议，佢系否定方济各路线嘅派别嚟， 因为佢过咗80岁啦。 咁因为两边都冇办法过咗1/3嘅共识，佢之前第一日出黑烟就是因为咁啦，大家第一轮投票发现唔掂，大家各自都攞唔到1/3，咁所以就亦都聪明地知道，应该过去经验知道，你同佢死蹲冇用嘅，你不断咁坚持你嗰、那个，大家都冇嘅话咧，系大家喺度斗我嘅啫，咁累斗累冇用嘅，咁啊好快大家就已经系妥协，揾个妥协的人先。但系我又冇办法接受对方推出嚟嗰、那个，两边都咁样谂，结果就系大家揾个折中的，叫做又延续佢嗰啲，但系亦都唔系咁延续嘅，所以就最终结果就得出嚟就系教宗方世国过身，继任人系方世国，即系我知好卵难。 讲返啦，就係、是、因为佢新当选嗰、那个，虽然我知道佢係梁十四嘅，佢个教皇名系梁十四世，但佢本名啊，原本个名入面中间名嗰部分 exactly 就係方济各。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方济各继任方济，虽然啦，其实讲唔啱嘅，因为两边应该要对嘅。如果你叫教宗方济各嘅话，其实你要叫教宗梁十四世嘅， 嗱 系唔好，不过就讲下讲咁少咁讲啦。 讲紧叫有一样嘢要解释一下嘅就系、是，好多人奇怪就系 Leo 十四点解唔叫你亦叫李奥咧？嗱，所谓梁十四呢个其实葡萄牙嚟嘅，佢系依照澳门译法。澳门当时将呢简直佢将呢啲咁嘅英文名啊名咧，全部用一个比较汉字嘅译法啦，即系点即代地译法啦。所以咧呢条咧就叫做梁，亦叫做梁嘅，所以叫梁十四世，而唔系李奥十四世。 两个因素嘅其实，第一你当英文咁读 Leo 系错嘅，要么你就当其实你正宗嚟讲，你应该用拉丁咁样读嘅 Leo。我查过 Leo 嘅拉丁文应该就读 Leo， 系啦， 系得一个音嘅啫。系虽然系拗音嚟噶啦，即系我用日文嗰种睇法去睇佢，虽然佢拗音，但系得一个音嘅啫，其实系。 所以咪葡萄牙，咪葡萄牙法咯。 咁所以佢译做一个字梁。 当时葡萄牙嚟噶嘛？ 系当年葡萄牙发音之下，用一个比较 中国人会识嘅字解译法， 宁可唔咁准音，但系都要做个好字。嘅中文譯法，即係以前啊，好多咧。 咪好簡單，方濟各咪已係咯 ，Francisco 嘛，法蘭斯哥嘛，但係佢叫方濟各嘛。 即係因為你法蘭斯哥嘅話係英文去讀佢啊嘛，但係佢唔應該用英文咁讀嘅一樣情況啦。嚇、啊，咁即係我哋以前歷任講都係咁嘅情況啦，尤其是比較古早嗰啲，因為近代少少佢直接有中文名。 唔係，而家都係㗎，其實而家咧所有英國嗰啲首相咧。香港英国大使馆是会有个正式的 中文译名的，不同的。 所有内阁大臣全部都有官方中文名。 是 我不是说这样，是讲当时译音是会比较偏向宁可不好那么准，都要字会容易看一点好看一点。但是现在为什么叫他梁呢？就不是关这些事，纯粹就是因为梁十三世之前一路译的历任教宗。佢叫十三世，即係因為佢前面仲有十二世、十九、八世咯。嗯，一路都係譯做中文啦，嗰時都係譯做梁嘅。當然啦，其實係梁十三世嗰陣時譯嘅，嗰陣時就已經譯咗佢做梁啦。所以而家就正常嚟講，一般翻譯係兩樣嘢嘅，會第一就係盡量唔好多重翻譯，即係唔好翻譯咗一個翻譯譯音嚟嘅。呢、這個因為 Leo。你读到 Leo 嘅话，就系、是、一个翻译上嘅翻译嚟嘅，双重翻译嚟嘅，系一个尽量避免。第二就系、是、有迹可寻嘅，就用翻有迹可寻的，即系有之前嘅，之前有个梁十三世，跟住你唔可以变李奥十四世啊嘛。咁虽然我见到有啲主要系简体中文啦嘅媒体译咗佢做李奥十四世，咁人哋中意啦，我哋唔方便参入啊。即系 总之啊，嗱， 理论 更正补充下啦。 呢、 这个咁重点嗱，其实今次咧最大特点就系咩？第一位未籍嘅教宗，第一位嘅，即系最其实大家估紧 教宗其实好少讲英文嘅， 佢意大利文 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 一般意大利文嘅，虽然 唔一定系意大利文，你因为有时可能系唔同国籍，系第一个美国籍都好啦，就算你算埋英国上去都好啦，都系成百年前噶啦、嗯，我哋有一百年以上系冇用英文讲叫做教宗噶啦，其实已经好耐噶啦，虽然大家成日都认为基督信仰即成个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嗰啲啊，好似系英文世界嘅人啦，但系其实英文教讲英文嘅教宗其实好少见嘅。调翻转 嗱，好简单，虽然话就话梵蒂冈官方语言系拉丁文，但系基本上梵蒂冈嘅都系唔多讲拉丁文嘅，主要佢都用意大利文。咁、当然啦，你如果你官方嘅声明即系话选完教宗之后。走出嚟所以宣布嗰啲就话梗系用拉丁文啦，但系一般嚟讲就 正式文书咯， 系咯，但系一般嚟讲都用意大利文嘅，咁佢个发言都系用意大利文，咁系正常嘅，咁 啊，至于佢做成点样嘅话咧，我就只能讲，既然佢系半个延续方济各路线嘅话咧，其实唔好谂住有啲咩我哋大家喜闻乐见嘅事啦，老老实实。尤其是对中国教区相关啦，咁呢方面咧就我唔系太熟，咁就唔讲咁多啦。 唔得，我啲教廷嘅嘢唔 该。我只能讲句唔好对佢太高期待咯，只能讲句。 好啦，咁最后咧就讲下 啱啱讲过少少嘅， 啱啱一开头嘅嘢啦。咁啫，就系大阪万博，其实之前都讲咗嘅。咁咧之前咧又话其实唔系之前啊，早两日咋，香港报纸仲喺度话佢会蚀本啊，点，跟住咧。日本经济新闻就即刻就讲话大阪万博卖嘅飞咧加卖飞越嚟越快，已经达咗 收支平衡70%啦，只花咗一个月时间，而家就卖咗11,137,000张飞，咁就70%。咁如果睇佢应该系1,000,000，咁如果计翻佢最初佢嗰、那个官方佢就话目标系2,400,000张飞，咁而家只一个月就卖咗1,100,000张飞，咁我就算当佢之后会放缓啦，咁我觉得2,400,000张飞其实唔难嘅，因为唔系因为记住。有些人是不止买一张飞的，好像我买了3张。 先说他现在说这个去到70%，不是说现在买了这个数再买多30%的飞就可以成个万步回本，不是说这样的，是说你因为他开支你大家知道了嘛，开支这个开支数要卖多少飞可以回到本，然后除回你要每日要卖多少张，这个数有得计出来的嘛，现在目前的销售数去到70%。是讲紧呢样嘢，即系话佢再提高咗30%嘅话，就可以嘅就可以开始收支平衡啦，变成当日计嘅收支平衡。 虽然咧呢啲咁嘅语音咧系唔应该讲收支平衡嘅，但系即系你唔系为咗赚钱嘅，但系 唔好蚀太多啊嘛，大佬。 至少以情况嚟讲咧，佢系远远超越最唔系远远超越咗最初啲传媒唱衰，我以前都讲过啦，因为今次电通冇份搞嘛，电通唔卖广告咯，啲传媒唱衰佢咯，即系例如 咁。呢个礼拜我又听到咗新嘅讲法。就话除了电通唱衰佢之外咧，仲有另一个论据，就是话唔中意维新会嘅人，因为呢嚿嘢好多都系维新会相关嘅人去推嘅，推主力推嘅就系维新会嘅人，咁佢哋唔爽佢哋嗰啲啊，咪走去屌佢咯。 但问题就是、 有个咁嘅讲法啦。 系啊，呢样嘢都真嘅。我有好多，因为今次维新会， 我冇维新会有几多黑人憎，大家都。 但系唔好理，铲咗个金嗱。根据啱喺两日前啱先去完嘅人嚟讲嘅实体手印，哇，多人到你惊啊！我喺方物里面，阿 Peter 问我，你睇晒未啊？黐线，一本都睇唔晒啊！因为好多佢好多场馆系限定要预约嘅，预约就好难。有啲就咩半预约半排队嘅，例如话最受欢迎、最受欢迎、最受欢迎，要强三次啊！嘅意大利馆咧，我嗰招系咩？6:00-7:00去到蒙州，然后第一行即系叫排始发啦，第一组第一行，然后9:04即系安检完之后冲入去，极速由东口跑去西口近西口嘅意大利馆，先至叫做9:30排到入去。唔系嘅话，对唔住你排唔到噶啦。10:00之后佢就俾啲预约咗人去嘅，即系话你只有一个钟嘅时间系俾你排队嘅啫。 即系一个钟头有之浪咯，你咁样理解咯。 系啦，咁咧就点解佢有关就系佢把佢意大利馆 so cally 啊，佢搵凡佢叫凡利哥呕佢啲真品出嚟，摆张真画出嚟俾你睇，大佬文艺复兴基督下葬，大佬。跟住达文西嘅手稿、哦，你唔系睇下呢啲嘢？ 因为理论上万博就系各个国家去 show 佢嘅 quality， 即系我哋有啲咩劲嘢咁嘅嘢噶嘛。 嗱，真嘅嗱，咁我随便讲几句啦。虽然呢个等埋科物几个会去嘅，我再讲，但我随便讲几句啦。首先要帮中国讲下嘅，中国会场系几靓嘅，虽然。里面展出啲嘢依然系好中国 feel， 但系佢个场系OK 得嘅，起码我知道佢卖紧乜。 有乜好正常嘅啫？中国搞呢啲 event 向来都输人唔输阵噶嘛，打总面都要充半子噶嘛。 OK 嘅，几靓嘅个场系几靓嘅。 等于奥运嗰阵时，佢抌咁多嘅钱落去，都系要做得好睇睇地啊嘛。咁呢度入边成日有人会有个讲法就系、是、万博就系唔搞运动嘅奥运会啊嘛，都系各个国家去做国力嘅啫嘛， 晒冷 嘅啫，即系整实力国力嘅啫嘛，系啊系啊。咁所以中国抌大嚿钱整到靓靓仔仔啊，我觉得真系唔出奇的。即系佢有冇不值考虑啊？最紧要靓 啊！系啊，有啲就系几意味不明嘅，即系例如话系巴西咁样，佢整一大堆绳垂落嚟，跟住一个好似咩地狱咁样嘅图，我拗晒头，同你巴西有咩关系咧？拗爆头嘅，即系嗰啲系彻底地意味不明。 我谂到啲好卵地狱嘅嘢，所以都唔费事讲。 唔好讲啦，但系总之系好莫名其妙，系我睇嘅。你想介绍咩嘢咧？就同埋最多人讲过嘅。就是沙利埃白咖啡，咁我走去饮完之后，似饮药草茶多过似饮咖啡，冇咖啡味，但好重药味。即系仲有好多古灵精怪嘢，就有机会，同埋有机会再讲啦。 嗰、那个我估应该，我冇睇到，亦都冇咩。嗱，我估应该系比较接近以前，啱啱仲有开始出现咖啡的时候。 系咯， 即系讲啲冷知识啦。啱啱开始有咖啡的时候咧，唔系用咖啡豆冲嘅，系用咖啡果肉去冲嘅。即系， 应该系其实仲有噶。而家你系中你去 系而家呢个嘅解样，其实同当年嘅解样已经系好唔相似啦。不过的确系这么回事。 即系应该系嗰种复刻翻以前嗰个年代嘅咖啡，同而家差好远啊！其实而家牛奶咖啡系差咗好十万八千里噶啦，同当年嘅咖啡。 总之就系我次饮完，我饮完之后嗰种药、嗰种香草、嗰啲香料味同药味，真系哇，成半分钟、半个钟都唔散，好夸张。 因为佢嗰阵时咖啡都只不当系其中一种香料嚟嘅啫， 系、咯， 一种玩法。 总之啊，今次啊，真嘅都系嗰句，可以去嘅话，真系要去，系好值得睇嘅。同埋就系唔好你唔好妄想谂住一日两日或者三日之内可以睇只睇到你想要睇嘅大部分 event， 有所以有啲人买套票就系咩？你随时可以睇。如果唔买套票嘅话，你最好安排最少三日，系最少啊。同埋一定要揼埋一日揼住星期日嘅，一星期六星期日咧，佢会好多古灵精，好多嗰啲咧 event 啊嗰啲嘢嘛。 学生乐队啊演 event 演嘅，即系头先讲过啦，开头。大石出嚟话有啲乐队就佢啲歌，跟住我听银河铁道九九九，跟住有人巡游啊跳舞，好多花样，系真系彻底嘉年华化，好值得睇嘅。 顺便啱啱冇讲到，顺便讲多少少咯。点解 Love Live 嗰度要14号搞，要喺星期四搞呢？因为星期六日系个 Mickey， 系啦， 唔会有人撞佢旗嘅。即系喺万博有好多嘢可以撞 Mickey， 但系宅相关嘅就真系尽量唔好撞 Mickey 啦，系咁嘅原因嘅。 无谓啦，呢啲咁好啦，咁但有啲其他嘢就留翻我独立专题再讲，会迟少少嚟嘅，因为而家未去。 系啊，咁因为点解呢个礼拜咁 Q 多新闻？一部分原因就系好多财报，啲公司出财报啊，系我哋系挑晒嘅，我哋熟悉嗰几间，有部分都值得一提嘅，咁我哋将佢谷埋一齐，另外开一个专题去讲。 好，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我哋要两个，我哋要讲两个几钟噶啦。 而家已经两个钟，已经接近两个钟啦。 是啊，所以我哋呢次要整开两次咯。咁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啊，其他财报就等财报再讲啦。拜 拜。